耶勒米亚先知书第32章。犹大王七德克雅第十年，拿布高在位第18年，由上主传给耶勒米亚的话。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围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先知被幽禁在犹大王室监狱的庭院里。犹大王七德克雅幽禁了先知，对他说，你为什么预言说上主这样说，看，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要占领这座城，犹大王七德克雅必逃不出加色丁人的手，因为他必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与他面对面相谈，眼对眼相视，他必带七德克雅到巴比伦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来看顾他。上主的断语。你们若抵抗加色丁人，绝不会成功。耶勒米亚说，有上主的话传给我说，看，你叔父沙龙的儿子哈拿莫尔要到你这里来说，你购买我在阿纳托特的那块田吧，因为你有买回的权利，应把它买回来。我叔父的儿子哈纳莫尔正如上主所说，到监狱庭院里来找我，对我说，请你购买我在本雅明地内阿纳托特的那块田吧，因为你有继承权和有权买回，你为你自己买下吧。于是我知道这是上主的话，我便买了我叔父的儿子哈纳莫尔在阿纳托特的那块田地，称给他17谢克尔银子，写了契约，封上，请人作证，在天秤上称了银子，然后按照法定条例拿着加封和未加封的购买契约，当着我叔父的儿子哈纳莫尔和在购买契约上签名的见证人以及监狱庭院里在座的众犹大人眼前，将这购买的契约交给了乃里亚的儿子马哈瑟雅的孙子巴路克，并当着他们眼前吩咐巴路克说，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将这些加封和未加封的文件购买的契约拿去放在一瓦器内长久保存，因为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在这地方人还要购买房屋、庄田和葡萄园。我将购买的契约交给乃里亚的儿子巴路克以后，便祈求上主说，啊，国主上主，看，你以你的大能和伸展的手背创造了天地，为你是没有困难的事，你对千万人施行仁慈，但也向后世的子孙本人追讨他们祖先的罪债。你是伟大有力的天主，万军的上主是你的名号。你有伟大的计谋，有行大事的能力，双目注视人类子孙所有的行径，依照个人的行径和行事的结果给予报酬。你直到今日在埃及地、在以色列和人世间施行奇迹和异事，使你自己成名，有如今日。你以灵机骑士、有力的手腕和伸展的臂膊、巨大的恐吓，从埃及地领出了你的人民以色列，给了他们你曾向他们的祖先起誓要给他们的这块流奶流蜜的土地。他们来了， 占领了这地，却没有听从你的声音，没有履行你的法律，没有做你命他们应做的一切事。为此，你给他们招来了这一切灾祸。看，围攻的攻势已逼近城市，势必攻陷。这个已面临兵刀饥荒和瘟疫的城市，必落在进攻的加色丁人手中。你所说的现已实现，你已目睹。然而，我主上主，正当这城交在加色丁人手中之际，你却对我说，你要请人作证，用银子购买田地。于是有上主的话传给我说，看，我是上主，是一切有血肉者的天主，难道我有做不到的事吗？为此，上主这样说，看，我将这城交在加色丁人和巴比伦王拿布高的手中，他必占领这座城，进攻这城的加色丁人，要来放火焚烧，把这座城和在屋顶上给巴尔焚香、向外神行殿礼、惹我动怒的房屋烧得干干净净。因为以色列和犹大子民自幼在我眼前只知作恶，实在以色列子民双手所行的无不使我动怒。上主的断语，实在这座城自从他们开始建筑那一天直到今日，常惹我动怒生气，致使我不得不从我面前将它消灭。这全是出于以色列和犹大子民及他们的君王、朝臣、司祭、先知以及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一切使我动怒的恶事。他们对我转过背来，却不对我转过脸来。我虽不断恳切施教，他们仍不愿听从接受劝告，反将可恶之物安置在归我名下的殿里，使我的殿宇受到玷污，又在本西农山谷给巴尔建造了一些丘坛，给摩勒克火祭自己的子女。这是我从来没有吩咐，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他们竟做出这些可恶的事，来引诱犹大犯罪。现在，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对这座你说要因兵戈、饥荒、瘟疫而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城市，却这样说：看，我必从我生气、愤恨、发怒时，驱逐他们所到的各地，再召集他们，领他们回到这地方来，安然居住，做我的人民，我做他们的天主，且使他们一心一德，终生敬畏我，造福自己和自己后代的子孙，与他们订立一永久的盟约，再不离弃他们，为他们谋幸福，将敬畏我之情赋予他们心内，使他们不再离开我，乐意好待他们，专心致志将他们安顿在这城里。因为上主这样说，我怎样给这人民招来了这一切大灾祸，也要同样给他们招来我预许的一切幸福。在这个你们说已成荒野、已人兽绝迹、已交在加色丁人手中的地狱里，还有田地的交易，在本雅明地、在耶路撒冷城郊、在犹大山地、平原和南部的城里，人们还要花钱买田、血气盖章、请人作证，因为我要转变他们的命运。上主的断语。